客。春姑娘，请你留下来好吗？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满。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人参提取物、黄芪提取物、葛根提取物、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致电8886-4417 8886-4417。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荞麦、桑葚、茶色素、吡啶甲酸铬、胡精、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致电8886-4417。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佟麟传》。 燕王富昌，真好像五雷轰顶啊！接着火光关桥，为首的阵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麟，在佟麟身后跟着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英雄王十五，还有其他的英雄。前文书咱说了，佟麟等人大破鬼见愁，把蒙丹兰普搞到手了，可回来一找，张芳和凤琪他们八个小弟兄不见面了，把佟麟都急死了。马上让英雄德禄陆明瞻老剑客和关斗关九公两个人拿着蒙丹兰普过江回公馆，把这东西交给您的人。佟麟领这伙人没走，莫回身来寻找张芳和金莲花凤琪。正赶这阵儿，您的人派兵攻打剑山，乱了套了。佟麟他们也是翻山越沟，四外寻找张芳等人，哎，没想到这把富昌给堵上了。你这不巧不成书。富昌一看是佟麟，吓得魂儿都飞了。哎呀，这该如何是好？拔得高一看，现在剩了自己了。就得尽忠报效英王。王家休要惊慌，亮佟麟小辈有什么了不起的？有微臣在，一定保住王爷的安全。佟麟，小辈休得猖狂，你拿命来。拔得高往前一纵，跟佟麟站在一处。你别看他是个剑客， 赵同林差一大块。现在这个形势不容拖延时间，跟同林打到15-16个回合，同林收月拽宝剑，秋风乐叶扫一挥，刷一道亮光，把德高就真的不好这一宝剑是斜肩铲背，把半拉扇儿给卸下来，哭求死尸在脑。佟林把剑一顺，是直奔鹰王。鹰王现在两条腿不知道迈哪条腿了，后边带着不少亲兵卫队，一听说佟林在这儿呢，都跑了都。谁那命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谁等着等死？鹰王抱着脑袋刚一转身的功夫，树林里头还蹭蹭窜出俩人来。王爷不要担惊，微臣到了。无量天尊，鹰王勉强着揉揉眼睛一看，来的正是野飞龙燕雷老道杜清风。哎呀，二位卿家救朕，王爷放心，有臣等在，保您万无一失。野飞龙燕雷一晃掌中压把懒龙锤，奔佟林就来了。杜清风呢，把鹰王富昌从地上搀起来，一个劲儿安慰他：王爷别怕，您放心，前两天我就给您算了一卦，这卦是上上卦，是一个好卦，您呢肯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您放心吧。大愿如此。往前面一看，佟林晃宝剑跟燕雷站在一处，哎，鹰王在后头看着，心里头很不是滋味，心说你看原来我好的那会儿吧，我没拿燕雷当回事儿，我就觉着这人是个粗人，沾火就着，嗷嗷老叫唤，喝点酒脾气还暴躁，在我的面前有很多不恭敬之处，所以从心往外挺烦他。之所以加封的战殿将军呢，就因为他有本事。要今天看来，燕雷是赤胆忠心的忠良，家贫出孝子，国乱显忠臣，这话是一点都不假。说家有的是钱，那儿女可孝顺了，那不叫孝顺。那孝顺什么？有的是钱呢，家贫才出孝子，就能够买2斤粮食的，儿女能把这2斤粮食拿出来供养父母，他自己饿着肚子，这才显出是孝子呢。国乱显忠臣，那国家太平的时候都说的挺好听，谁比谁的高调唱的都高，谁都会说拜年话，那玩意儿真的假的谁知道啊？得国家乱了的时候， 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时候，才能看出谁真心谁假心。所以英王富昌颇有感触，心里默默的还想，如果剑山能保得住，真能转危为安，我一定重重加封燕雷跟杜清风。都说杜清风的人品不好，我对他也瞧不起。你看在关键时刻他能挺身而出救驾，这就是最大的忠臣呐。他正胡思乱想的功夫，就听野飞龙燕雷喊了一声：“哎呀！”让铜陵一宝剑从软肋上给他扎进去，手腕子往上一翻个，噗一声，前脸都开了。五脏六腑全出来了，叶飞龙是惨死在林中。佟林今天也大开杀戒，眼珠子都红了。到了这时候，白刃格斗，你不杀他，他杀你呀！说我善良，我仁慈，这会儿不好使。两军相拼，勇者胜。不能再留客气了，剑斩野飞龙之后挺剑奔杜清风。我梁凤佟林啊，我跟你完不了，王爷您等着我看我的。杜清风过来大战佟林，这家伙的能耐不次于佟林，但是佟林比他要年轻的多。佟林在到剑山前后遇上各位高人，又学了不少新能耐，所以就占了绝对的优势。再加上这个心理因素，佟林现在什么心？官军打进剑山，以胜利者自居。杜清风则不然，剑山一破，他就是丧家犬，心里畏惧，跟佟林是截然相反。再加上能耐又不是佟林的对手，所以明显占了下风。杜清风眼珠一转，心说不好，干脆我转身背着鹰王下水逃走吧。上哪儿去？赶奔万龙藏风岛，找我的好朋友轩辕志，到那儿先安顿安顿再说。他脑子一溜号，这手不听使唤了，让佟林一宝剑正削到他宝剑上。他那宝剑就是普通的宝剑，佟林这是宝家伙，秋风乐叶扫，那名剑双剑一碰，把剑头给削掉了。杜清风吓得大吃了一惊，啊，往回一撤，就这么一愣的功夫，佟林使了个白鹤展翅，一道寒光宝剑就到了。杜清风是躲闪不及，这脑袋随着剑尖就飞出去。佟林抬腿把死尸蹬倒，顺宝剑再找鹰王。鹰往哪儿去？跑了。就在前面打的时候，又遇上一伙剑山的人，也不知道是谁，架起鹰王就跑， 直奔城西。佟林一看那个距离啊，相距不到半里地左右。根据佟林和王石谷的脚程，这半里地还架住一楼吗？三晃两晃再后的就到了。富昌，你哪里走？哎呦我的妈呀，哭求。富昌腿一软，摔了个马趴。救他的人回头一看，佟林追上来了，四散奔逃。眼看佟林就到了富昌近前了，在这紧要的关头，从山石拉的上头又蹦下两个人来。王爷不要担惊，臣到了。佟林不敢贸然前进，提宝剑往后退了几步，闪目观瞧，借着火光看得清清楚楚。头一个剑山蓬莱岛的大帅盖天第一手谭天谭桂林，手中舞动三皇宝剑，后面是军师燕普手中晃剑，二人赶到。哎，这俩人一来解决问题了。谭天过来护住鹰王，燕普晃宝剑是直奔佟林，二话不说，两个人站在一块儿，宝剑对宝剑。佟林的宝家伙秋风乐叶扫，燕普的宝剑叫太阿剑，也是雪铁如泥，两柄宝剑一碰，火星四冒。再看燕普那五官都不在原来那位置，面目狰狞，无关挪移，无量那那个法佟林呐、今天有你没我，是有贫道没你，你拿命来吧。佟林的能耐跟燕普比的一块不能比，那燕普是云台三大神剑，能耐在那摆着，身份在那摆着，不用说跟佟林身手，就是跟佟林的师爷董乾、董化一战的一块儿，一半会儿也不至于失败呀、就那么高的能耐。但是呢，今天他不利，一个是剑山乱了套了，新媒体了，心乱如麻呀。这个人不管干什么事，一到这个份上，什么事也干不好。现在这燕普的心呢，不知道什么滋味，心想还下一步怎么办呢？什么地方是归宿呢？剑山丢了，我们到何处去安身立足呢？啊，上万龙藏风岛，上谭家庄，上西口，上哪儿呢？这是分心之处。二一个他恨，你说原来剑山有招贤馆、招贤楼，平常鹰王一坐殿，24位战殿将军，36员宿将，108名护卫，在家请来的剑侠200-300号，何等威风。今儿个用人的时候， 都挠牙子了都。谁也不上前。看来人都是锦上添花，很少学礼送炭。这些白眼狼，这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光恨了，再加上怕，全家的一块儿的，所以这个能耐明显下降，佟林是越战越勇，结果两个人打了个平手，没分出输赢来。哎，正这么时候，就听见树林之中有人口诵佛号：“无量天尊，无量佛，海春，不要担惊，贫道来也！”腾腾窜出二位来。佟林一看谁呀？哎呦我的，太高兴！授业的老恩师何道元、尚道明，往那边一看，师伯父庄道勤、师叔李道远，这四大剑客赶到。佟林好像在梦中一样。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剑交单手，急匆匆来到老师近前，双膝跪倒：“师父，您怎么来了？”“哎呀，还不是为你吗？你这一出动，连你师爷都不放心，何况为师呢？我们一直跟在你身边左右啊。”哎呀，佟林闻听深受感动，当老师多不容易，说培养出一个好徒弟来，那也不是简单的事儿。这师父比我父母对我都疼爱，闹了半天一直跟在我身边，我一点觉察都没有。佟林眼泪还掉下来。师父，您来的正好。您看，前面穿黄袍那个人就是反王富昌。我知道了，后退。佟林退到后，何道元、尚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四大剑客稳稳当当分东西南北四个角，把燕普、谭天和富昌围在当中了。谭大帅，燕军师可认识贫道否？呀呀呸！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何道元、尚道明、庄道勤、李道远，对不对？正是。哎呀，我怎么说呢？燕普啊，咱们都是出家人，何必贪恋红尘，妄开杀戒？现在你已经到了穷途末路，你往周围看看，剑山已经变成一片火海，你还想转危为安吗？你还想活着离开剑山蓬莱岛吗？我看不那么容易了吧。要能听贫道良言相劝，念起同道的份上，